我唱得不好，您多把意见指明。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辉煌六十年。1961年，在音乐界，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离开了，只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旋律。这个人就是陈歌星。有这么一句话，陈歌星加上陈蝶衣再加上周璇，就是上海滩的黄金创作格局。但是在这一年，这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却在安徽一个叫白毛岭的地方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的旅行也该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是费玉清带来的这首歌曲《凤凰于飞》。在歌声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头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柳眉花眼莺声儿叫，春色留香人间报晓，山眉水眼盈盈的笑，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像凤凰于飞在云霄，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轻飘。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这花月良宵。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惜这青春年少。我把流光辜负了，我把流光辜负了，要学那凤凰于飞，凤凰于飞在云霄。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惜这青春年少。我把流光辜负了，我把流光辜负了，要学那凤凰。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Thank you.